每天怎么转？怎么转？ 爱情的路上鲜花开，初衷放光彩。到底你该怎么去爱？哪一朵最可爱？我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精彩，请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心怀。如果你对我有爱，就勇敢的表白。如果你对我有情，就大声唱出来。爱要绝对，爱要干脆，爱别摇摆。卸下防备，给我一份纯粹的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转？没钱怎么转？ 说爱爱爱，爱情变成了买卖。别说乖乖乖，男人不坏你不爱。我说来来来，遇上爱情的节拍，只要真情在，爱的世界就精彩。爱情的路上鲜花开，处处 没钱怎么转？ 到底你该怎么去爱？哪一个 没钱怎么转？ 我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精彩。 没钱怎么转？ 请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情怀。 没钱怎么赚？没钱怎么赚？没钱怎么赚？ 啦啦啦啦啦啦啦！ 没钱怎么赚？ 啦啦啦啦啦啦！ 没钱怎么赚？没钱怎么赚？ 说爱爱爱，爱情变成了 没钱怎么赚？ 说乖乖乖，男人不坏 没钱怎么赚？ 说乖乖乖，遇上爱情 没钱怎么赚？ 只要真情在，爱的世界就精彩。爱情的路上鲜花开，处处放光彩。到底你该怎么去爱？哪一朵最可爱？我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精彩，请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情怀。 表白， 你对我有情就大声唱出来， 唱不出来。 绝对爱要干脆，爱别摇摆，卸下防备，给我一份纯粹的爱。 嗨，还是没钱。 别说爱爱爱，爱情变成了买卖。别说乖乖乖，男人不坏你不爱。 没钱怎么赚？ 说来来来，遇上爱情的节拍，只要真情在，爱的世界就精彩。 没钱怎么赚？